欢迎各位网友嚟到今集嘅《舌到空虚》啊，网台血泪史。咁啊，今日咧就系第40集啦。咁就系我暂时咧就一系可以讲话第一季啦，吓一个嘅网台回忆录嘅第一部分嘅完结篇。咁我今集用乜嘢嘅 topic 同大家讲啊？第一个 season 嘅一个嘅完结篇咧，咁我谂我都可以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啦。点解我会拍埋心水嚇，即係將個基地喺觀塘嘅依一個嘅進業街就 close down 咗佢，咁然後就翻嚟依一個嘅加拿大就continue 我嘅依一個嘅廣播啊，同埋製作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嘅。我諗主要都係喺2019年第一個最緊要嘅依一個嘅分水嶺，咁其實我哋一直都感覺到啦，即係香港嗰個嘅政治氣候就越嚟越壓抑啦。習近平嘅所謂嘅全面管治權啦，而你都好睇通睇透咧，中國共產黨係唔會俾你香港人咧當家作主嚇，亦都所謂嘅雙普選。一人一票選特首，將一些真真正正我們的代議士送入我們的立法會，沒有這個的功能組別，我想這個都是大家都好在那個年代1918年其實你都知道都這個都很渺茫，其實在2014年那個時候開始我都知道這個的想法都是挺是不切實際，但是一直都在香港裡面繼續營運啦，或者繼續再發展我哋嘅依啲嘅事業啊，各方面嘅嘢啦。其實網台咧，我做到咁上下，我都知道咧，依一個你要賺錢，亦都唔係一件咁容易一件嘅事。如果可以咧 ，continue 到繼續發聲，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可以喺我哋嘅 platform 度裏邊啊，各有所需啊，買到嘢啊，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節目啊，租我哋嘅 platform 出去俾其他啲有心人想從事廣播業務嘅，都可以用到我哋嘅 service 咁，其實我都希望可以做多一日生意就繼續去 continue 落去啦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當年我搞一個所謂我自己叫嘅鄧寇克大行動啊，將我哋嘅地方2018年嗰陣時期由大變細嚇，即係希望可以減輕嗰個營運啊。咁其實喺進業街嗰度嘅基地咧，嗰幾年咧，其實我 operate 得好比較舒服嘅，因為我可以係喺個收窄咗個嘅成本，大幅削減咗依一個開支，而可以係做到咧就自負盈虧嘅。更有一段嘅時間咧，係可以講話係有錢賺添，因為將嗰個成本減少咗，嗰個人手唔使咁多，地方唔使咁多，減少一啲嘅無謂開支。而如果我可以適當地去賣下嘢啊，租下個 studio 俾其他啲有心人去做下嘢啊，幫人賣下廣告啊，製作下短片啊，跟住自己有一個付費嘅依一個嘅收費嘅依一個嘅節目啊，咁樣咁其實咧揸揸埋埋啊，咁扣除曬所有啲營運成本咧，開始仲有錢賺嘅。咁其實搬咗去依一個嘅進業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所有嘅業務咧就開始撥亂反正啦。第一嚇好 significantly 止咗血，第二已經見到收支平衡，而開始係喺2019年打後咧，其實每一年咧我哋都有盈餘嘅。咁主要呢個原因就係有幾樣嘢係令到我哋有錢賺啦，咁我哋都係諗都諗唔到係香港個亂局亂得咁緊要，咁而當時英國推出咗一個嘅 BNO 嘅一個嘅5+1嘅移英計劃，咁跟住側邊好多人都同我講，如你係英聯邦嘅成員國加拿大，咁你仲有好多嘅朋友都樂於去想幫你手㗎，你不如你幫一啲嘅朋友去申請佢哋嘅 BNO 嘅依一個嘅 visa 啦，咁樣咁啊，亦都係或者係幫佢咧就續換翻嚇，即係 renew 翻佢嘅 BNO passport 啦，咁樣。咁我其實當時都諗，哇，咁好似喂呢啲好手板眼件嘢，其實人哋自己做得㗎啦，咁樣收人哋錢好似有啲難過喎，咁佢唉，我如做啦，唔做就笨啦，因為你咁樣去做，第一你又幫到人，第二你自己可以賺翻啲錢補貼下啊嘛，咁樣。咁其實當時幫好多朋友咧，就係幫佢哋去 renew 佢哋嘅 PNO passport 咧，我係估唔到咧，其實幫咗我哋一個好大好大嘅依一個嘅 生意嘅。原來有好多朋友咯，第一佢哋真係唔識英文啦。第二就有啲可能比較年紀大啲公公哥哥姐姐啊，咁佢哋自己對要上網去續辦佢哋嘅 BNO passport 係有一啲困難啦。咁啊，第三咧，原來有啲朋友咧，我而家就知啊，即係作為國際權威人類學家咧，我都係後知後覺，佢哋係冇信用卡嘅。咁啊，甚至冇咧，佢哋個 personal credit 咧係唔容許再申請一啲信用卡，咁佢哋只可以俾 cash。咁所有一啲嘅網上付費咧，其實對佢哋講係一個難事嚟嘅。如果你唔幫佢解決到佢咧，佢都唔知點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啊，原來呢一個嘅 service 咧係幫到好多一啲嘅香港嘅網友。到今時今日咧，有時有啲網友會 drop message 俾我，佢同我講㗎，我如果好感激你幫陣時幫我即係renew 翻我嘅呢一個嘅BNO passport，我而家已經咧過咗去英國呢邊嘅生活啦咁樣。有啲朋友亦都即係嚟感激我啦，我如你見過我㗎，其實咧之前你幫我續簽咗呢一個嘅BNO passport，你幫我幫我驗證咗，我就可以去攞到我嘅呢一個嘅 passport 啦咁樣。咁我都估唔到，原來呢一個嘅 service 係可以幫到咁多人。咁但係當然啦，亦都可以同阿俊佢哋去合作啦，去賣嘢啦，係嘛？咁啊，希望阿俊嘅生意嗰陣時就可以幫到佢啊，幫佢宣傳。咁有時就會做直播啦，即係同阿超哥煮下嘢食啊。咁嗰個時其實亦都好好玩嘅，因為大家做直播咁有啲朋友即刻攞 order 啊，即係可以簡單啲講就好似而家啲 TVB 藝人咁樣嚇，兜面就做嘢賣嘢咁樣，其實又可以做到好多一啲嘅生意翻嚟，咁幫到阿俊清貨之餘，咁亦都可以回饋咗一啲嘅網友，因為用啲好平嘅價錢啊，引出一啲好好食嘅嘢俾佢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即係示範嚇，即係用嗰啲嘅食材去煮嘢食。嗱，我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當然唔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呢一個嘅煮嘢食嘅人啦，係 OK。咁但係你話喺屋企煮飯咧，咁我覺得好緊正職嘅。即係如果你煮住家飯食咧，我手廚藝又唔係好差嘅。咁啊用咗嗰啲嘅食材去整嘢食啊，咁原來又可以揾到啲新嘅一啲嘅玩意啊。咁喺忙碌嘅呢個工作裏邊咧，就可以調劑下，咁又可以賺到錢啊，咁幾好喎咁樣。所以即係當時即係如果係有翻一個 office，你可以做到好多嘢，你可以相對地賺到多啲嘅錢。咁但係今時今日啦，即係搬咗去海外啦，我就係靠一條嘅 YouTube channel 啊，又或者係靠我哋平時做嘅一啲嘅節目啊。咁其實嗰個嘅相對地嘅商機咧，亦都係一個 minimal 咗。咁亦都係搬咗去海外啦，咁個基地啲人手就打散晒啦。係嘛？即係要再齊翻啲人腳，咁啊有咁忙碌嘅一個嘅 production schedule 之下咧，其實我都好難 spin off 咗更加多嘅時間去諗一啲其他一啲嘅生意上面嘅idea 去發展啊咁樣。咁所以就少咗，而家就好直接 rely on 大家即係去幫我哋嘅，就係睇我啲節目啦，打賞俾我哋啦，醒啲咖啡錢啊、報紙費啊俾我哋啦，又或者耐唔中就subscribe 我哋嘅呢一個嘅 program 啊，support 我哋嘅 patron 啊，咁都係靠呢種嘅方法去賺錢啊。咁所以喺而家就當然就搬咗過嚟之後咧，你唔可以 expect 翻以前有翻個基地裏邊咧嗰個生意上面嗰個進帳咧係幫補到咁多。始終冇咗一個地鋪，冇咗個門面同一啲朋友嘅見面咧，其實亦都可以係講話係做少咗好多嘅嘢。好啦，咁啊。當時即係將公司即係搬咗去細啲嘅鋪，營運好咗啦，人手喺一個 controllable 嘅呢一個嘅水平上面咧，其實我自己嗰個嘅工作量咧，亦都係相對地調整咗嘅。咁雖然係仍然嘅節目都會好多，咁但係咧，起碼夜晚咧可以翻屋企食飯喎。大家會覺得哇，點解佢你以前係咪冇得翻屋企食飯㗎？咁以前喺觀塘裏邊咧，就即係比較係難啲嘅，因為好多嘅節目咧。我哋就如果係夜晚時間做嘅時候，就少咗錄播。我哋通常都夜晚就等到即係 live 嗰陣時咧，operator 幫手，直情係做 live。咁啊，即係亦都可以睇住 chat room 啊，去互動啊咁樣。咁但係搬咗去細 office，咁點啊？你以前同阿 Jam Dot Dot commit 咗要借個 studio 俾佢哋，租個 studio 俾佢哋做節目嘅噃。咁啊，一撞翻個時間就哇，全部 crash 曬喎！因為佢做恐怖一粒鐘嘅時候咧，就係啱啱如果我哋有時要做一啲嘅直播節目，就 crash 咗。咁啊，佢後尾㗎，佢亦都有阿羅榮去做嗰啲鬼故節目啊，咁亦都係要啲時間，咁啊要 book 到 top top 咁，所以最好嘅做法咧，就我喺每晚啊，7點前咧，就最好我哋啲節目就全部做晒。咁然後7點打後咧，就可以留翻我哋個台個 studio 咧，就俾翻阿 Jam 咧，就去錄佢哋一啲嘅節目。咁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咧，我健康咗喎， 我可以即係朝頭早去外景啊，咁然後翻嚟俾片，咁啲後台後期製作嘅老友，咁啊啲阿喬啊、撚撚二號啊，咁佢哋開始就剪片啊咁樣啊，去幫到手啦。咁我哋亦都可以趁個空檔喺下午嘅時候咧，就錄定一啲夜晚出街嘅一個節目。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我大概7點零鐘到咧，我通常咧都可以喺觀塘嘅一個駿業街就完事做咗做晒我啲工作啦。咁啊後期就交俾阿喬，你繼續去再 continue 啦。咁啊阿小花同埋阿 Koey 另一個 operator 咧，咁佢哋就繼續咧就係佢哋一啲嘅直播同埋一啲嘅後期嘅製作。咁而亦都係因為咁樣即係啲人手嘅分配咧就減少咗直播嗰陣時甩碌啦。咁啊，亦都分散咗一啲嘅人手去做好啲即係啲節目準時去上到後台啊、upload 啊咁各方面嘅嘢。咁啊喺個咁嘅前提之下咧，operate 咧其實即係都可以講話算係收成正果啊！整體嘅一個嘅網台嘅運作咧，比以前咧就係順暢咗好多。咁同埋就係整體上嚟咧，就係個感覺係好舒服好多，好 smooth 啊！如果唔係喺2019年爆咗嘅一個嘅大規模嘅抗共啊，為我哋香港人爭取我哋嘅民主權益、民主自由 （fight for freedom） 嘅一個社會運動咧，其實繼續咁樣營運落去咧，我係可以講話都可以摸到一個咧比較係舒服啦，賺到錢啦，亦都可以有翻個地鋪同啲網友 internet 啦，亦都可以諗一啲唔同嘅 program 係可以係開源嘅一啲嘅商機嘅一個項目。咁但係當然奈何就去到2019年啦，咁大家即係都知道發生緊啲咩嘅事啦咁樣。其實去到2019年之前咧，可以講2018年嘅時候咧，我都唔係話對呢一個政治節目咁熱衷。咁好多朋友收睇我嘅節目嘅時候，都知道我其實係開呢一個嘅網台嘅主要嘅原因，希望我係做好多關於香港本地文化創作嘅一啲嘅 program 啊，比一係一啲嘅文化傳承啦。歷史嘅掌故嘅節目啦，又或者係即係有啲關於香港 logo 本味性嘅一啲嘅娛樂節目啊咁樣。咁但係去到2018年嘅時候咧，咁開始你越嚟越感覺到林鄭上咗場之後就唔係好正路啦。咁而林鄭之後嘅借潘曉穎嘅呢一個案件而搞嘅反修例呢一個修訂呢一個嘅修例啊，即係呢一個嘅運動咧，咁亦都係令到坊間裏邊咧就係好為呢一個嘅議題咧就係 debate 啦，研究啦，好熾熱嘅一啲嘅社會討論啦。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之後就爆咗好多嘅一啲嘅遊行啊，幾百萬人上街啊。咁而當時我都未係一個好真真正正好投入100% 做政治評論嘅人。咁好啦，去到差唔多呢一個嘅7月嘅2019年嘅7月嘅呢個時期咧，咁而香港裏邊呢一個7月1號亦都係出現咗呢一個立法會嘅呢一個嘅包圍立法會嘅呢一個嘅事件啦。咁我當時嗰陣時我仍然喺加拿大嘅，咁點解咧？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喺花木蘭大到咁上下咧，我哋有個 plan 咧，就要佢翻去加拿大度讀書啊。咁而當時嘅時候，我亦都係帶咗阿花布蘭咧，就係翻去一個嘅Vancouver 嗰邊咧，就係準備咧，就依一個嘅開學啊，迎接緊佢喺中學喺加拿大開展嘅依一個生涯啦。當時嚟一過嚟嘅時候，都哇睇住電視機，哇唔係啊嘛，搞到咁鬼大劑。咁而之後就翻去香港嘅時候咧，就係你開始就更加關心香港個局勢嘅呢一個轉變。嗱，咁啊機緣巧合啦，咁好多嘅朋友都對呢一個當時嘅政治局勢、社會嘅問題咧，就好想吸收多啲嘅資訊啦。咁而當時大家如果去做政治評論節目嚟講呢啲嘅議題嘅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你要感覺到嗰個 kick view 啊，或者係你嗰個嘅去 subscribe 你嘅節目啊，去追捧你哋嘅節目嘅人咧，就會越嚟越多。咁啊，阿俊啊，又或者其他啲同事啊，鹹濕超啊，都有俾個意見我。不如你都係為咗當時嘅一個嘅議題去準備啦，做一啲新嘅節目啦。咁日日都可以有啲嘢 update，唔使特登開個節目嘅。咁你可以到個短評啊，有啲咩hot topics 啊，咁你可以拎出嚟講啊，咁樣啦，咁樣或者你試下去講下啦。 咁所以就一個嘅短好短嘅時間，一啲嘅 YouTube 啊，或者一啲 Facebook 嘅一啲嘅直播，就講呢啲嘅 topic。咁一開頭嗰陣時，我哋都只不過一個好似我月突然間做一個好短時間嘅直播咁樣。咁但係後尾，咦，不如將佢變咗做一個 program 啦，亦都見到月月都係好受歡迎啊，又好好嘅呢個反應，所以就衍生咗鱷魚談呢一個嘅節目。咁鱷魚談呢一個嘅節目就當然就係怒插當時嘅林鄭月娥嘅呢一個政府啦，講當時嘅呢一個嘅反修例嘅呢一個嘅運動嘅好多一啲嘅議題啦。咁而都係因為咁樣，就同好多嘅其他啲嘅網友咧就有接觸，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藉住我哋嘅 platform 了解當時嘅社會運動嘅呢一個情況。咁啊同時之間咧，咁亦都認識咗 MHK 嘅呢一個嘅網上平台，睇到好多我哋其他嘅一啲嘅節目啊，譬如連大附中醫教室啊，我哋同阿 Steven 啊 Jordan 啊一齊去做一啲嘅節目啦，咁樣。咁開頭呢個節目咧就叫做《納倫十的香港人》嘅，咁主要係一個一個做你老母中國人嘅呢一個延續，咁就自我檢討、自我審批、自我批判啊，即係做香港人其實有啲咩嘅陋習嘅。咁亦都係因為機逢巧合啦，個政府咁撚垃圾嘅，咁樣我哋就將個節目就變咗做《納倫十的香港政府》，而將當時嘅香港政府即係點樣倒行逆施啊，點柒咁亂嚟啊，點樣去針對我哋香港人，破壞我哋嘅民主制度啊，令到香港人爭取自由嘅呢一個嘅希望越嚟越呢一個嘅幻滅啊！咁即係我哋批評嘅呢個政府，亦都係因為好機緣巧合之後，又有 Jordan 一個比較係偏右多啲嘅政治主張嘅人，同夾埋一個好進步保守進步思想嘅一個嘅 Steven， 好右左翼嘅一個諗法嘅人咧，就是、兩個夾住我一個實用主義者即係中庸中間嘅人咧，咁即係一齊去評論一啲嘅時事，咁擦出一個火花。咁我諗大家都記得呢一個嘅節目。咁亦都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多咗好多嘅一啲嘅時間咧，就係去評論一啲嘅社會上面嘅呢個事件啦。咁到跟住咧就有社會運動出嚟嘅時候咧，好多嘅一啲嘅街頭活動啊、集會啊，差唔多一個禮拜裏面咧有幾次一啲嘅唔同人出嚟去示威啊咁樣。咁而我亦都見到如果你即刻直播一啲嘅現況俾我哋香港嘅朋友、唔同嘅地區嘅香港人，咁因為可能係交通啊，或者係自己嘅一個嘅工作上面啊唔方便去到現場啊，都可以睇到個現場嘅情況會係點。咁啊，開始就有呢一個嘅所謂嘅碌街形式、實況形式個轉播形式嘅一個節目出嚟。我仲好記得有一年，嗰一年去裏面有幾次好令我印象深刻嘅。咁啊，有一年就係、是、一次就係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嘅時候，我仲記得喺呢一個嘅紅磡海旁啊，即係去到尖東海旁啊，哇！大塞車啊，攤滿咗啲車，全部咧就係喺條天橋裏面。後尾差唔多要落咗車，個的士司機話去唔到啦。佢啱啱又識我嘅，攞不如你呢度落車啦咁樣。咁啊落咗車，咁啊一直步行到去呢一個嘅天星碼頭。當時亦都即係感覺到即係整個形勢啊同埋環境啊，就係即係呢一個嘅好緊張啦。咁啊中大嘅夜晚啦嚇，我亦都同阿 Steven 咧就係入咗去一個中大裏邊啊，差唔多天光我哋自出翻嚟，咁啊喺裏邊亦都感受到當時啲市民啊同埋學生嘅一個嘅抗爭嘅一個嘅意志啦。有一次就同刁忠理就喺一七咸道南就做一個嘅現場嘅依個直播，咁啊仲好記得當時即係有人射一個催淚彈啊，定係射一個橡膠子彈咧，就係噗一聲就射正嚟我哋一尺兩尺嘅依一個嘅範圍裏邊啊。如果我哋唔係即係避得切咧，或者佢打歪啲咧，就係分分鐘打中頭啊、射中眼啊，都好大嘅依一個 possibility。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更加近距離同埋親身見到當時嘅政府對市民嘅嗰種限制我哋嘅依個表達訴求嘅嗰種嘅一切嘅手段都做到啦。催淚彈又見過，防暴警察射依一啲嘅塑膠子彈又見過。一個嘅水車即係水炮車噴一啲藍色嘅水又見過，喺街裏面一劃條嗰條嘅警戒線，一嘢夾住啲人就捉曬啲人上車，我又見過。 咁啊，總之即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咧，我就即係好親身經歷咗一個社會運動嘅一個改變，更加感覺到嗰種嘅 tension 啦，嗰種嘅壓抑啦、壓迫啦，同埋嗰種嘅無助感，因為我哋畢竟我哋全部都係手無寸鐵，只係用我哋嘅身體、用我哋嘅腳行上街去抗議。咁但係面對緊呢扎人越嚟越暴力，係嘛？即係越嚟越對市民即係用我哋納稅人買翻嚟嘅一啲嘅裝備去對付我哋。咁嗰種感覺就即係既憤怒又無助，你話驚唔驚咧？就冇得驚嘅，因為喺現場嘅時候，其實基本上我個腎上腺素已經上晒頭，咁同埋即係見到有一啲嘅風吹草動啊，我哋都會哇即刻就要去做一啲嘅改變啊，或者去自保啊，因為成個碌街嘅過程裏邊，唔係淨係得我攞一個啊嘛，咁就其他同事點去保護佢哋安全啊，如此類推咁，呢個都係當時我一啲嘅體驗啊。咁其實去到2019年嘅年底嘅時候咧，咁即係亦都有同阿 K C Sir 講過，都似乎真係好問水、好問教，因為再係咁樣落去咧，即係佢哋一定會管制我哋嘅一啲嘅言論啊各方面。咁當然去到2020年嘅7月1號，佢哋立咗呢一個嘅國安法，咁啊大家都知道玩撚完啦。因為所有嘢都經佢哋嘅 interpretation 咧，都會變為咧against 嘅政府推翻呢一個嘅中共，咁即係可以講話已經有莫須有嘅罪名咧，就係對付緊我哋。咁就係當然就係等佢幾時立呢一個23條，咁但係等到佢立23條嘅情況之下咧，就可能就會更加危險。咁所以就同阿 K.C. 都有傾過，喂，咁究竟我哋即係要營運到去幾耐咧？咁嗰陣時都有諗過，應該要定一個嘅時間即係要諗清楚條路要點樣去走。真真正正我哋完咗我哋嘅呢一個嘅contract，就係呢一個2022年嘅呢一個嘅年頭嚟嘅，但係2021年嘅年尾咧，我哋就差唔多，基本上我哋好多嘅一啲嘅節目咧，去到年底咧就已經係要播到呢一個嘅最後嘅呢一個嘅一集。咁啊，所以去到2022年嘅年頭咧，其實喺個農曆新年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就要交翻個場咧，就係俾我哋嘅呢一個嘅landlord 啊。我好唔捨得啊，其實因為唔好講話由大屋搬細屋先啦，咁而啱啱我哋摸到一個嘅模式係可以企定咗喺度啊，可以幫人哋去做一啲嘅服務，賺啲嘅外快啊，或者我哋諗一啲唔同嘅方法，借助我哋嘅平台去賣嘢啊，去幫補我哋嘅收入啊，其實一連串你會見到咧，我啲好多嘅一啲嘅諗頭都可以。如果我哋唔走咧，都可以繼續咧，就係去營運嘅。咁但係我哋都喺度諗一個問題，就係。嗱，如果我哋真真正正一日唔走，咁而佢有日拉人淹封艇啊，上嚟將你所有嘅 file 啊、機器啊、所有 kick clad 嘅嘢，佢又要攞嚟去做證物，因為我哋後尾都開始見到啦，譬如47人案嘅時候，或者係去針抄街嘅《蘋果日報》，你開始見到佢哋做嘅呢一個嘅手法係越嚟越過分，即係去黎智英嘅大本營裏面啊，封人哋嘅電腦啊，攞人哋嗰啲嘢啊，攞人哋啲檔案啊，咁我哋就諗下，如果一日兩日真真正正會喺我哋身上面發生嘅時候，我哋所有做嘅所有檔案啊，我哋所有嘅 file 啊，就會俾佢炒底嘅咯喎。咁即係跌咗錢，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錢都係身外物，但係咁多年嘅呢個心血咧，俾佢哋咁樣毀於一旦咧，其實就係對我哋開頭開台嘅時候一個最個本初心啊。離棄咗，因為我哋希望可以保留一啲香港歷史啊，講開啲香港文化，有我哋香港人嘅一個思想啊，係去冚日期嘅一啲嘅 program。但係如果俾佢哋咁樣去攞曬我哋啲嘢，唔知幾時攞得翻我哋個 hard drive 或者個本機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以前所有成10年裏邊嘅心血咧就會冇曬。咁我一定要諗一個自保嘅呢一個方法。咁所以一直傾到喺度諗翻回憶緊嗰陣時候，我就係。其實你《蘋果日報》嘅倒閉，或者《蘋果日報》俾佢抄家，或者《蘋果日報》俾佢勒令要收皮咧，咁唔多唔少咧，呢一個係令到我哋認識清楚，應該真係冇人問行噶啦，真係要諗我哋嗰個 end of days 嗰陣時會係點，要完結咗我哋香港實店實體店上面所有呢啲嘅業務。如果再唔係咁樣落去咧， 你係撩鬼攞命，你一個方向你係轉態，講一啲完全無關痛癢嘅 topic，又或者講嘢擦邊球係嘛，即係指桑罵槐。咁但係呢啲嘅做節目嘅方針就完全唔係攞嘅本性嚟嘅，咁啊不自由無寧死不明，即係一個嘅屌你咩唔撚俾我發聲，我情願啊屌你咩冚家產就收皮。咁如果你要我側側膊咁樣指桑罵槐啊，嬉笑怒罵啊，咁一係咧就喺度擦邊球啊，咁樣講，咁你做人做到咁奔走，不如唔好撚做啦，係嘛？即係要講就講全套，係嘛？即係唔好隱隱晦晦，咁好唔夾我個性格啊！咁同埋即係見到《蘋果日報》嘅呢一個嘅下場，的而且確亦都擔心主要兩樣嘢，同事會唔會被擠塞啦？我哋做嘅所有咁多年嘅心血會唔會冇晒啦？咁當然第三樣嘢就係金錢啦、人身安全啦、kick clock 嘅嘢。咁而的而且確就決定咗要喺2021年嘅年底咧，其實我哋就真係要同大家公布咧，我哋嘅實體嘅呢一個店咧就要結束，而係轉為咧就係去做網上邊嘅一個 operation 嚇，就唔見咗我哋嘅一個基地。咁而我亦都要真真正正要諗啦，我喺嗰個 moment，女翻咗加拿大讀書。太太啊，即係我同佢結咗婚嘅嘛，我都冇幫佢，冇諗過啊，即係要帶佢翻加拿大，因為大家都冇諗過，即係喺加拿大呢一邊係會做咁早會翻嚟，咁咪即刻要同佢嗱臨要搞佢移民翻過嚟啦，趁我在香港做業務啊有錢收入嘅時候，咁亦都幫佢辦埋一個移民嘅情況，咁所以喺2022年，即係當我哋個台個 contract 完咗，要還翻晒所有嘅個鋪啊，俾個業主嘅時候，咁其實亦都係我差唔多用我太太去翻嚟呢一個嘅 Vancouver 咧，就係開始佢嘅坐移民監嘅呢個生涯。咁佢亦都唔想我一個人喺香港啦。咁其中呢一個嘢個原因啦，即係如果我繼續 keep 個鋪頭喺度，再喺香港裏面做嘢，佢又過嚟呢邊就係坐移民監，咁佢又擔心我呢一個嘅安全，咁我當然要令到太太個 peace of mind，咁所以一定要陪佢坐呢一個嘅移民監啊，咁樣咁托賴。so far 到目前為止，佢都已經坐監坐得好七七八八啦，咁同埋就係佢都好適應，就好中意呢邊嘅生活。咁起碼我少咗一個心靈上面嘅負擔，就係驚佢完全唔適應加拿大嘅生活。咁但係而家佢係投入過我，係嘛？即係佢對啲窿路啊、加拿大嘅生活啊、個心得啊，比我更加咧就係瀰漪指掌。咁我女亦都係如魚得水啦，咁即係過到嚟之後，佢唔係唔適應香港嘅教育啊，但係過到嚟之後更加 open up 佢個 mind，即係佢而家啲英文係基本上同本地人係冇分別，甚至好過啲本地人添。咁同時之間亦都入咗佢心儀嘅呢啲嘅學科，咁幾年之後又可以即係回饋翻個呢一個社會，咁所以你會睇翻即係個天有時會閂咗你段門，可能喺你身上邊啊。我如你可能會話，喂，落咁你咪少咗做你個基地啊，生意有啲損失啊，冇得你自己做好多嘅嘢，中意做嘅嘢啊，冇得去考古啊，各方面嘅嘢冇咗，咁喺我個人身上邊係有一啲嘅嘢會有損失嘅，咁你話冇得去揼骨啊，冇得買玩具啊，冇得同阿總理去宵夜啊，或者食香港一啲嘅美食，咁呢啲係會損失咗，咁但係同時之間佢又俾翻一條活路你喎，譬如你嘅下一代，佢可以學以致用啊，甚至無可啲更高級啲嘅一啲嘅教育，太太生活都有呢一個嘅開心，咁佢哋喺個家庭嘅整體上邊咧係一個嘅 upgrade rather 定係 downgrading，但係如果大家一齊唔走嘅呢個情況之下咧，安全啦、金錢啦、財產裏邊嘅 depreciation 啦，同埋加上會喺香港裏邊都唔會活得開心噶啦，你日日見撚到嗰啲白卡超啊！一隻二隻走出嚟鳩噏啊！特區政府全部都係喺度媚共啊！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指指點點啊！咁呢啲嘢一定會令到你係好失落，同埋喺繼續喺個地方裏面生活咧，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打擊。咁所以咧，有時好多朋友都話：，哎呀，就係會諗咗一啲你失去咗嘅嘢，好唔開心。但我盡量 convince 自己，呢一個可能係天主最好嘅呢一個安排。我自己可以繼續去營運我嘅呢一個嘅網台嘅事業，可能係個規模上面更加係比以前更加局限，係或者少咗，但係我起碼有一樣嘢，我初心冇唔見到 仍然可以做翻以前我喜歡做嘅嘢， 自己嘅 tone 係 manner 可以冇變到，甚至可以更加激進啊！幫大家去出氣發泄，孖叉依一個嘅香港政府，咁已經喺今時今日唔係話有幾多個網上邊嘅人可以夠膽咁樣去做啊 ！Even though 甚至乎佢哋離開咗依一個香港，離鄉別井，咁佢哋都有好多人都將把口裏邊咧都收得都幾快啊！咁啊，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啊驚香港有啲親人俾佢接濕啊，如此類推啊！咁但係我當然就係去到安全嘅地方，如果我都唔發聲或者唔發得更大嘅聲，咁我就覺得對廣大嘅網友就好唔對唔住。咁所以你問我咧，我最緊要嘅嘢我保留咗，但係可能我自己喺生活上邊同以前就唔同咗啦，冇咁方便啦。咁我最討厭嘅嘢就係揸車啦，就而家我自己又揸車啦。咁我中意食嘅食物可能係再有機會食翻嘅原汁原味地道嘅風情嚇，唔好話我哋時翻唔翻到香港嚇、一件事啦。就算俾我翻到嚟啊，佢哋仲繼續再做多一個 question mark， 咁可能係被逼提早要 say goodbye 啦。生活上面嘅便利啦，習慣咗嘅模式要再改變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我損失咗嘅嘢嚟。咁當然更加有一樣嘢令我唔開心嘅就係，即係好地地一個嘅公司可以請咗成大概六七八個人係正職嘅，咁而突然之間要解散咗佢，令到啲嘅姊妹啊、兄弟啊，佢哋冇咗份工，咁呢一個亦都係我一個比較心戚戚然嘅呢一個情況。咁當然啦，即係而家過到嚟，我都可以繼續同大家去發聲、開麥啊。咁但係如回復翻以前嗰種合意盎然啊，有自己嘅地步啊，自己有自己嘅公司啊，有時可以啊做完曬嘢喺公司入邊吹水啊，啊整嘢食啊，又或者即係夜啲接翻屋企，都喺公司裏邊都仍然都係乒乒乓乓啊，嗰種打仗嘅種氣氛啊。咁而家翻到嚟一個嘅 Vancouver 就比較為平靜啲，回歸一個平淡，咁即係有一啲嘅唔同情況上面嘅一個嘅改變啦。不過咁啊，好客觀啲講，係一個係絕對要撤退嘅做法，因為如果今日如果仲喺香港裏邊，如果你再唔改口嚇、再唔收姜，咁我諗搞你嘅依一個嘅 opportunity 咧都高耸入雲。如果要喺香港裏邊避咗佢搞你，而係你要將言論上面一種嘅妥協，亦都唔係我自己嘅依一個嘅原意。我曾經有諗過咧，係咪好唔好再做啊？咁其中一個嘅原因就係當時有講過啦。如果 Donald Trump 同阿拜登嘅依一個嘅競選2020年啊，即係 high 咗嘢，咁係咪唔應該再繼續開咪咧？因為即係個世界好似行一個好昏暗嘅一個道路。咁好彩我就食咗言啦嚇，咁原來即係幾年之後，特朗普又回翻潮係嘛，咁又可以繼續去講佢嚇，同埋令到世界上面改變嘅一啲嘅時事嘅話題啦。我亦都有諗過，翻到嚟温哥華之後啦，係咪都會值得應該要考慮閉嘴咧咁樣？因為你唔係喺香港裏邊生活嘅時候，你講嘅嘢係咪唔再 make sense， 或者係再唔咁貼地咧？咁慶幸啦，即係科技上面嘅突破，或者仍有好多嘅朋友喺香港啊，亦都可以俾到好多嘅資料我啊 ，update 我啊，同我分析啊，或者係解説香港現在嘅情況，就經我把口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咁啊，依一個好彩我都係冇 make 錯咁嘅 decision。咁多年過去啦，咁啊，今年就踏入第十二年啦，嚇，即係第十二年嘅 MHK。如果你問我睇翻嘅咧，有啲咩嘅得與失嘅咧？我可以告訴你，過去這十年雖然有起有跌、有風有雨，但是呢我始終都很 enjoy 過去十幾年的這個的歷程、如果用英文來說呢， We have a very good ride、啊、即整體雖然蝕錢，但是、造福人群、啊、廣結善緣、啊、跟其他人建立這個 connection、啊、還有可以就幫大家去服務、啊，都算是順風順水，同埋都係好多嘅朋友去追捧我哋啦，follow 我哋啦，支持我哋啦，咁同埋就係作為每一日嘅大家嘅精神食糧啦，咁我都感覺到都好欣慰嘅。隨住互聯網嘅一個發展咧，咁基本上就越嚟越多人會入依一個嘅podcast 嘅一個嘅做法，自己做依個自媒體，競爭就會越嚟越激烈。咁但係我相信咧，like-minded 嘅人咧就會 attract 翻一啲 like-minded 嘅人嘅， 如果大家中意香港文化，中意我哋好冇乜點掩飾我哋嘅修飾我哋嘅言辭啊，又或者我哋都好 raw 咁樣去表達我哋嘅一啲嘅思想諗法，咁啊亦都有一啲好高質素嘅一啲嘅分享，同大家去一啲議庭上面做一啲嘅分析，亦都可以睇一啲用 entertainment 嘅角度去帶出一啲嘅香港歷史啊、香港故事啊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只要你中意呢一種嘅模式咧，其實都可以繼續咧就同我哋喺埋一齊咧，繼續走落去。可能好多人話啊，我遇你個撚樣成日講粗口啊，即係或者講埋啲鹹濕嘢啊咁樣。但係呢啲我自己特性嚟，我特質，我自己嘅 character。咁啊，網台最好噶啦，啱聽就聽，唔啱聽就閒人，係嘛？唔好浪費大家時間。即係世界上面啊，即係大家都係24个钟头嘅啫。你發覺我哋唔啱聽嘅就睇個第二個，中意嘅就聽多啲，或者係重温，或者再 explore 你要了解我以前嘅一啲嘅製作出嚟嘅呢啲嘅唔同嘅節目。咁啊，呢個都係一件好嘅一個事，係咪？咁但係我就即係喺度都係覺得啦，即係你唔中意我哋嘅台，咁但係你日日夜夜就報住睇我哋有冇咩嘅節目翻睇又翻睇，係嘛？有好多啲人都會係咁樣。咁啊，明知我哋就會講一啲嘅 topic 唔啱你何車嘅啦，都要強迫你自己去跟我哋啊 ，follow 我哋啊，睇我哋嘅節目睇幾次啊，咁樣你係咪犯賤咧？呢啲人係咪？咁我係好唔明點解有啲人會咁樣去浪費自己人生光陰，消耗住自己嘅呢一個嘅人生嘅。你話一啲嘅節目，如果我唔中意嗰個節目主持人嘅，或者係我覺得佢嘅節目嘅評論係好戇居撒岸嘅，咁我都唔會嘥時間去睇佢哋節目，咁更加冇可能去留言去 follow 啊，或者佢鬧佢哋啊，咁冇意思，因為我自求我道係嘛？你唔中意呢條路嘅，始終大把路要行，咁但係冇乜必要喺我哋條路喺度糾纏啊，睇住我哋啊，咁但係令到你自己寸步難移，咁冇意思係咪？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奉勸所有嘅 haters 啊，你唔中意個台你就行係嘛？你亦都唔會改變到我哋，我哋亦都會一如既往係嘛？即係以往行落嚟嘅一啲嘅 character 啊、特質啊嚇，亦都唔會轉態改變去迎合其他啲人係嘛？咁如果你覺得喂講粗口好我 friend， 你咪唔好睇咯，係嘛？即係你連評論我哋所講嘅議題嘅質素啊，裏面嘅內容啊，你都做唔到，你攞嗰啲嚟評論啊嘛。如果講真，我講我嘅節目係一個鐘頭嘅，講足59分鐘都屌人老母啊，撲街冚家產啊，死全家，係咁喺度詛咒啊，鬧人啊咁樣。咁你估有冇仲有咁多朋友繼續同我哋廣結善緣，大家去傾偈呢？梗係唔會啦。撇除咗粗口係個 entertainment 啊、娛樂啊、發泄啊、宣泄情緒之外，我哋裏面嘅內容，我諗我哋都幾自豪，係幾五花八門啦、啊。亦都係個分析啊、個深度啊、個評論啊，各方面都係優質嘅。如果只不過因為粗口嘅呢一個嘅外衣而令你忽略咗我哋整體節目嘅一個內容咧，咁我只可以講係你嘅不幸嚇。但係我哋同事之間亦都係可以透過我哋嘅節目去弘揚一個華南嘅粗口文化。而家你睇翻呢一個嘅香港，日日夜夜都喺度強迫大家簡體字啊，講匪語啊，講普通話啊。咁我想試問啦，喺不久嘅將來，當我哋香港嘅人俾人哋洗腦完畢，文化大清洗，滅掉我哋嘅語言，到有朝一日你真係可以光復香港嘅時候，連廣東粗口你都唔識講嚇，咁又光復咗一個乜嘢嘅香港翻嚟咧？我哋唔 keep 住我哋一啲嘅文化係嘛？咁到最後，就算我哋光復翻嚇，重奪翻我哋嘅依一個嘅香港嘅時候，我哋竟然發覺有好多珍寶，原來已經係冇咗。到時候嚇，即係你要將一個嘅博大精深嘅粗口文化，再帶翻俾當時嘅依一個嘅香港人咧，嚇都可能咧就已經咧就係冇乜幾多剩。咁所以可以有一日能夠有一個 platform 可以俾我將香港嘅廣式粗口發揮得淋漓盡致，有唔同嘅 demonstration 點樣去咒人啊、鬧人啊、孖叉人啊、詛咒人啊咁樣啊，原來廣東粗口係嗰種嘅惡毒啊、有趣啊、灰鞋啊、絕屈啊、抵死啊、刻薄啊，哇，樣嘢兼而有之，只怕你係冇呢個腦袋，冇呢份嘅 IQ 去學習我哋呢啲咁深奧嘅呢一個嘅語言。廣東話可以講係世界上面最深奧嘅語言，但係如果你識得運用廣東粗口喺呢咁深奧嘅語言，再加上我哋有中英嘅一文化背景嘅呢一個嘅結合啊， 我哋可以 spin off 好多好 creative 啲嘅廣東粗口，咁呢啲絕對係人類嘅非物質嘅呢一個遺產嚟嘅。咁我想試問啦，你係咪即係想有一日見到全個香港人係冇人再識廣東粗口呢？文化傳承係我自己一直以嚟引以為傲，我自己做得幾好嘅一樣嘅嘢。咁當然尤其是我對呢一方面講廣東話粗口係有翻上下心得同埋天分嘅時候，咁啊適當嘅 program 我當然係要發揮到淋漓盡致啦。咁好嚟將來有機會嘅係嘛？有一日老咗8年之後，剩低嘅就係如何演繹港式嘅呢一個嘅廣東粗口。咁我喺呢一方面都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嘅火種係嘛流傳於世。咁啊，所以你唔中意聽粗口就閒人撚就，咪撚阻撚住，日日喺度鳩噏話我講粗口。我做咗19幾年啦，就憑你哋一兩件蛋散話我講粗口，我唔通為撚咗你咁嘅雞碎 kick wheel，我會放棄我呢一個嘅本質咩？咁啊，近年咧喺 YouTube 裏邊咧，就我哋都不停都受到 YouTube 裏邊嘅所謂嘅 community guideline 嘅呢一個嘅滋擾啦。當然我哋要 touch base，譬如美國政治啊。沙士疫情，即係個嘅武漢肺炎疫情啊，孖叉呢一個中共啊，呢啲嘅所有啲敏感嘅題材咧，都俾 YouTube 咧定為一個嘅黃標。咁啊，而有時一啲嘅時事評論咧，更加咧就俾佢無厘頭咧，就列為18禁啊。咁喺好多嘅情況之下，佢又話我有裸露啊，又話有 nudity 啊、色情啊、性愛啊。咁我真係好想講啊，喺我所講嘅一個節目裏面，一張鹹濕相都冇出過。何嚟呢一個嘅 nudity 咧？係嘛？我真係拗緊晒頭。咁但係呢啲就好明白嘅，因為 YouTube 呢一個嘅 platform 咧，唔多唔少咧，都喺我哋呢啲成日攞一啲敏感嘅議題出嚟去傾嘅 YouTuber 咧，或者係一啲嘅網台嘅節目主持人咧，佢哋就會視之為洪水猛獸。咁背後點解會再將呢樣嘢變為洪水猛獸咧？係咪同中共有千絲萬縷嘅呢一個嘅勾結啊？又或者中共亦都成功滲透咗呢一個嘅 YouTube，有好多一啲嘅審批啊，都基本上係中國大陸人即係做呢一個嘅審查。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梗係會對我哋嘅言論啊，所有嘅 topic 裏邊咧，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咁一定會令我哋咧，就係令到某程度上嘅一啲嘅麻煩啊，令到我哋嘅廣播裏邊去更加 reach out 到更加個多啲人咧，有好大好大嘅呢一個嘅 hurdle。我仲好記得咧，當我 move out from 進業界嘅時候，見到我哋嘅呢一個嘅 studio 空晒，好多嘅啲嘅機啊、機械啊、camera 啊、器材啊，要入箱，然後擺喺個 warehouse 裏邊，而家就封緊塵。我心裏邊咧都有好多唔捨得、唔捨得、唔捨得嘅一種嘅百感交集嘅呢一個嘅感情。咁當然啦，譬如見到 Christy 又要走啦，last day 啦，跟住到最後小花啊、高怡啊，個個都離開啦。咁嗰陣時嗰個感覺就更加就係會失落啦。就算我唔走，咁其實基本上側邊所有嘅朋友咧都離開一個香港，都開始七七八八。第一個離開嗰陣時，我就係記得係方展博，咁然後跟住就到老表麥理浩，咁啊跟住又到啊呢一個嘅鹹濕超啊，超哥又要去澳洲，咁其實然後跟住好多好多嘅啲網友咧，就譬如阿屈臣啊嗰啲咁樣又要去呢一個嘅英國，跟住又到雞雞咯，雞雞後尾就我已經過咗嚟温哥華之後，佢亦都批咗就去呢一個嘅英國啦，咁啊洪基啦，後尾之後啲又走晒去第啲唔同嘅地方。基本上以前熟悉我嘅呢啲嘅網友，即係有交情啊，有見過面啊，有交流過嘅網友，好多都陸陸續續都係走晒，即係唔喺呢一個香港裏邊，係嘛？咁啊，到係我喺2022年嘅5月份，咁啊，亦都係要暫時離開呢一個香港，喺温哥華就展開我第二章嘅呢一個生活。咁啊，究竟將來幾時再可以翻嚟香港，或者翻嚟香港會唔會開翻個一個嘅基地咧？咁呢啲都係未知之數啦，又或者會唔會喺温哥華揾笪地方裏邊，我 pick up 我呢一個嘅基地咧？咁亦都有呢一個嘅 possibility 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咁喺2025年咧，我相信會係一個非常之刺激嘅呢一個嘅一年。我相信喺2025年裏邊咧，隨住特朗普嘅呢一個嘅回歸啦。地緣政治上邊即係越嚟越由左開始去變翻右啦。咁我諗喺2025年，我哋温哥華，加拿大嘅呢一個杜魯多政權應該都會冧台。 取而代之嘅又聯邦保守黨會上翻台，咁啊亦都去翻比較偏右嘅呢個情況。南美洲就而家呢一個嘅阿根廷嘅米內啊，咁啊亦都係將呢一個嘅左風就去吹走啦。咁啊好快亦都到啊澳洲啊超哥嘅呢邊嘅大選，咁我相信呢一個阿爾巴尼斯亦都係應該就係咪叫阿爾巴尼斯澳洲嗰個友仔啊，應該都會收皮嘅居多啦。咁啊，剩低落嚟嘅就係而家呢一個上咗場嘅左傾政府喺英國裏邊嘅伊克斯幾賢，咁啊，我哋都唔相信佢會搞得耐噶啦嚇，因為最多佢玩一屆，咁啊睇英國嘅人民咧就係點樣受夠佢。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我哋見到整體嘅世界裏邊咧，喺民主嘅制度裏邊，唔怕你選錯，唔怕你揀錯，因為總會有撥亂反正嘅呢一個嘅一日。反而我哋嘅呢一個嘅香港。喺而家嘅呢個時勢，就即係去咗一條冇得翻轉頭嘅呢一個嘅死路、絕路嚇，俾呢一個嘅為人類指明方向去死嘅習近平咧，就逼上一條咧就不歸之路。咁究竟如果講鬥長命，我哋 MIHK 會唔會繼續去撐到落去？見到真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或者有一日我哋可以係安全咁樣、和平咁樣回歸翻去呢一個嘅香港，繼續呢一個大本營咧？我哋只有可以繼續努力，dedicate 我哋嘅情緒、精力、努力，去令到呢樣嘢會發生，亦都可以希望用最虔誠嘅態度，懇求上面嘅穹蒼、上面嘅萬有之神，幫我哋協助我哋達成呢一個嘅願望。咁啊，第一個 season 嘅呢一個嘅蝕到空虛十年血淚史咧，暫時咧就係同大家咧就係告一段落俾我即係要休息下啦。咁啊，適當嘅時候，再有可以嘅空間咧，我哋希望可以展開第二季，再同大家回憶翻一直過落嚟嘅呢一個嘅蝕到空虛嗰陣時，唔知會唔會去到15年啊，或者20年啦嘅時候，知道同大家講一啲喺 Season One 冇 cover 到嘅發生咗嘅一啲嘅情況再同大家會回味老汪喺呢一個嘅網台界裏邊繼續堅持、繼續奮鬥嘅一啲嘅人生嘅呢一個嘅經歷。咁啊，挑頂。咁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密切留意唔知係有幾耐之後嘅呢一個將來，咁啊老我再同大家就係做第二季度或者下半部嘅蝕到空虛，唔知幾多年嘅呢一個嘅網台血淚史，希望到時候大家都齊齊整整，而家嘅觀眾或者有更加多嘅觀眾都可以欣賞翻同我哋一齊去分享經營網台咁多年嘅一啲嘅辛酸啊、有趣啊、開心嘅一啲嘅日事。亦都好希望不久嘅將來能夠翻到去香港裏邊，繼續開翻我哋嘅大本營，有翻我哋嘅呢一個嘅基地，同廣大喺香港裏邊嘅一啲網友近距離嘅呢一個接觸。咁今日係咁多，咁啊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Merry Christmas and a very happy fucking New Year。2025年風高浪急，大家最緊要嘅持盈保泰。綁緊呢一個嘅 seat belt，大上大落之下咧，保持心境健康，睇住呢個世界嘅呢一個嘅改變，保護好屋企人，保護好自己，平安上路，同呢一個嘅中國共產黨鬥長命。 今日嘅嗌聲都係香港獨立，出去啊！ 香港獨立，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 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 唯一出路。 好，大家放心，我會 take care。 跟到你哋噶啦。 咁我傾緊啲急救啊，所以唔使擔心啊，大家。要大家都要小心啊！側邊可能會有便衣啲冚家產啊！好，我讓車，讓路。 让佢走。好，消防在前面。哦，有人上面有人抌嘢落嚟。 系啊，见到嘢抛啊。 有棵系啊，有棵系树嘅物体。系啊。咁啊，各位 树嘅物体啊。 咁啊，大家唔该你将我今日条 link share 多啲出去。OK， 咁啊，依个小姐嗰个 post 啊，今日唔捻企出嚟，听日冇捻得企出嚟噶。多个五差嘢跌出嚟啊！好，我而家退后去怡和街依一个位睇睇，冇见到个五差嘢，大佬唔系讲笑啊，大佬 攞成件打准备 嚟。系啊，一大风吹，一 group 人咧就会围噶啦。 系 咁啊， 我不容你喺度逗留噶啦。 系啊。咁啊，冇揾得到咁，即係做眼鏡啊，真係唔係咁撚多。 加油啊你！ 好，多謝。好啦，依度咧就有見揾到嗰啲車咧，就喺度附近啦。OK， 可唔可以唔交啊？我未試過唔交喎，但係應該都 曬到身㗎啦。 係啊，我都要問一下，又可唔可以appeal咯？即係依一樣嘢，但係都係勞民傷財嘅事啦。 好難拗 㗎啦，好難拗㗎啦，有曬有佢有曬 camera 影到㗎啦， 係啊， 總之你個口罩一離身，佢就會當係嘅，所以你冇得拗嘅。我哋私底下個公司個 group 啊，佐敦 share 咗出嚟，咁我聽日都可以講講依一樣嘅嘢。唉，總之夜晚食飯點啊？夜晚依度食飯， 外賣 咯，外賣。 不過其實我唔想破咁嗰啲咩拼 咩嘅，係拼咩冇收錢嘅。 我冇收錢 ，PayMe 冇收錢嘅，係 YouTube 同埋 Patreon 佢就俾佢拆數咯。啊，咁 PayMe 同埋直接入户口都 OK 嘅。哦，係啊，好啦。 我其實成日諗住走去咧觀塘幫你買嘢嘅，不過我喺呢度咁啊，變咗就 遠啲啦，係啦，明白嘅，得噶啦，心領。 係啊，加我會搞睇下搞邊啲牌 ，PayMe 唔使 曬咗，係啊，放心 ，OK， 好， 多謝你， 多謝， okay, 好，拜拜。我哋要落翻去咯喎！ 我哋 去史恩實驗室。 邊度啊？ 史恩實驗室，佢遲啲馬鞍山體育館佢改建做火眼。點樣去啊？最快？ 你講 個運動場。 喺度轉翻出去。 喺度轉翻出去。 喺呢度直過。 係。 跟住喺嗰條橋。 係。 你要過嗰個商場，過咗嗰個魚位嗰條橋落咧，就跟住我當呢度咁啊。 係 過咗呢條橋，跟住行呢度，跟住行落去，咁就係 好 長。即係嗰個咩體育館 嘅 運動場啊？ 體育館應該係體育館就係啊。 體育館即係泳池嗰個。 係啦，冇錯，係。 嗰位啦。 OK。 關鍵嗰度叫乜咩？ 嗰度嗰啲有乒乓波，又唔知乜乜七七羽毛球嗰啲噶嘛？係啊係啊。OK。 即係有泳池嗰邊啦。 好啦，知道啦。唔該曬， 你仲要過曬嗰條橋啊？ 各位大院有樂嘅網友，今晚咧大院有樂嘅主題咧就叫做謝幕的老字號。咁啊，依一集咧就跨年製作啦，由2019年咧拍到去2020年，咁啊劇本梗係七日啫嚇。咁啊，我哋主要係 cover 啲咩嘢呢？原來喺2019年嘅年底嘅時候咧，就已經咧有幾間嘅老店咧就相繼地咧就係光榮隱退啦，服務咗香港咧幾廿年嚇，有啲係大致上係超過半個世紀嘅添。咁嚟緊農曆新年之後咧，亦都有啲嘅老字號咧就相繼咧就會啊 sayonara 啦。咁啊，有冇唔捨得嘅地方？咁當然唔捨得啦，即係好似你熟悉嘅朋友啊咁樣啊，突然之間咧佢消失咗，或者係好短時間話俾你聽咧，佢就移民他方啊，永不再翻嚟香港啊咁樣。咁啊，心裏邊總有一啲嘅依依不捨啊嘅心情。咁啊，回想翻起嚟，咁究竟依啲嘅老字號又值唔值得喺依個世界上面繼續去生存、繼續去營運咧？嚇、啊，或者佢存在嘅價值仲有冇咧？嚇、啊，祖傳上手留落嚟嘅嗰陣撚手啊，或者招牌嘅一啲嘅菜式啊、一啲嘅服務啊，後代又 keep 唔 keep 得住咧？咁啊，香港永遠都係一個消失咗只識得珍惜嘅一個嘅地方。咁啊，好似我後面呢條撚樣咁啊，喺度扮緊剪片咧。其實佢喺度，屌你咪打旗，你睇下撚樣喺度玩緊四驅兄弟，係咪叫四驅兄弟啊？ 冇錯， 四驅兄弟 book 你個街嗱，因為咁樣好嘅工嚇，屌你咪可以剪住片，屌你咪打遊戲機，你唔撚識珍惜，你聽日冇撚咗，你係黐死啊！你個撚樣咁啊，喺度咧睇到一啲嘅老字號嘅落幕。 但同時之間咧，亦都同一啲嘅後生嘅網友咧傾偈。喂，好多時候可能對一啲嘅親戚啊、長輩啊，唉，好撚煩啊，成日都喺度啊，或者係得佢喺度噶啦，唔會珍惜一啲同佢相聚嘅一句嘅時間。但好多嘅時間咧，嚇突然之間佢哋隨遇嚇生老病死最後嘅階段嘅時候，突然之消失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後悔莫及嘅。因為把握一啲啊珍貴嘅時間，同你哋嘅長輩，同你哋嘅嚇老朋友。多啲嘅相會，人間友情嚇，依啲嘅老字號今日消失咗，唔知何年何日，自有類似嘅鋪頭，值得我哋建立一個咁深厚嘅感情。今晚嘅大院有落，準時係咪九點鐘做啊？係啊，你個撚樣 得嘅， 你肯肯定， 肯定 肯定得，準時九點鐘同大家見面咁啊，唔好錯過。